北京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人生充满了未知，旅行就是在发现未知、体验未知、感受未知。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出发了。 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敢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刀一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 哦，非常给力版本的凡人歌，来自于五月天和萧敬腾，感觉更加的潇洒一些。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所以各位，每个周间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1点到12点，不妨在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想象的一起去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我们的节目开始喽。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国家呢，依然是马来西亚。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很美很美。先说一下，很多明星都很喜欢。比如说，演员李心洁、彭顺，他们的恋爱呢，七年修成正果，而他们的唯美婚礼就选择在了原始又美丽的这座岛屿。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用他的美声唱出了这样的旋律。当我看到这片由上天所给予的美丽天堂时，我几乎喜极而泣，而歌颂的也正是这里。汤唯和王力宏拍摄的一部好莱坞影片叫做《骇客交锋》，是在这里取景的。王力宏来到以后呢，非常的开心，更加情不自禁地在微博里写道，马来西亚的这个岛简直太美了。这个岛可以说是世界上公认的最美的海岛之一，拥有着世界最浪漫的海岛这样的一个美名。它到底会是哪里呢？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猜猜看看你知不知道。马来西亚有很多很可爱的声音，比如说下面这位唱着阿娘威的猪猪爱。 墨镜里的女孩真美，但为何老摆着巫婆脸，而嘴比昨天胖了一点，一定是去年吃的饭造的孽。阿娘威头发打了个结，就觉得不完美。阿娘威马甲线，梦里都在减肥，每天吃少一点，却又没了事业线，不小心笑太甜，眼角多一条线，要多过紫外线，就要当个吸血鬼。啊娘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猪猪爱。阿娘威在马来语当中就是 IUV 的意思。 短短那几十年，回头一看你都在敷衍。阿妈说年轻就是本钱，你却把钱统统拿去爱针线。阿娘威头发打了个结，就觉得不完美。阿娘威 you 97年出生的朱主爱凭借着一首《好想你》，让很多很多不同国家的人知道了这个可爱的嗓音，由此呢，他也是正式的出道了。当然对于明星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除了在舞台上的光鲜亮丽之外，背后也要付出很多。比如说遇到自己想吃的不能吃，遇到要开演唱会一定要大量的去减肥，然后要开始注重自己的形象，注重自己的身材等等等等。这个过程当中呢，让非常非常年轻的朱主爱感觉到很抓狂，于是他就写出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阿娘威》，翻译过来就是哎呦喂。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呢，是被称为小马尔代夫的马来西亚的邦哥岛。怎么样，是不是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名字，邦哥岛？特别是那个哥是口字旁一个个这样的写法，你可能没听说过它的名字。那是因为这座小岛呢，可以说是非常避世的，目前来看呢，主要是以欧美人为主，国人去的还是比较少的。当然到了这里，各位可以忘记工作生活当中的一切烦恼和忧愁，可以就懒懒地躺在沙滩上，吃着美味的海鲜，喝着清爽的椰汁，游走在指缝间的时光当中，让你不自觉地就投入到了甜蜜宁静的气氛当中。当然了，这里还有一岛一酒店，可以实现你做岛主的终生梦想。很多人会选择来这里办自己的蜜月，因为这里呢被评为全球排名第3的蜜月岛，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一家酒店举办属于自己的梦中私人 wedding。 下面的这个画面是和心爱的另一半慵懒地躺在大海融为一体的无边泳池当中，共同享受一场指尖上的芭蕾，在 SPA 的舒缓之下忘记一切烦恼。也可以撑着古朴的帆船出海欣赏夕阳海景，然后在甲板上和你爱的他一起上演泰坦尼克号当中的经典的桥段 You jump, I jump。 来到这样的地方跟你的宝贝在一起，那种想念和快乐是独一无二的。王源的新歌、 hey, 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把你的伤心都打扫干净。想要赶走你内心的孤单，尽管你说着相处有多难，我要做你爱的拾荒者，收集你生命的波澜。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把你的伤心干净。请允许我靠近你的心，让我看看你心里的光明。宝贝，为你我怎样都舍得，一路和你从阴霾到天晴。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嘿宝贝，我每天 感激。 火星电台黄少峰作词作曲，王源演唱的一首新歌《宝贝》。这首歌曲是应该静下心来，慢慢去听，慢慢去感受的。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把你的伤心都打扫干净，想要赶走你内心的孤单。尽管你说着相处有多难，我要做你爱的拾荒者，收集你生命的波澜。 宝贝，等我们老了的时候，愿你还能听到这首歌，傻傻的为你唱着唱着。宝贝和我怎么会老去呢？ 歌里最后唱的，宝贝，等我们老了的时候，愿你还能听到这首歌，傻傻的为你唱着唱着，宝贝和我怎么会老去呢？然后之后就出现了大段的吼吼吼，这些吼吼吼的部分呢，就像是摇篮曲一样，仿佛在哄着自己的宝贝入睡。当我们老的时候，不妨选一个迷人的岛屿，度过很浪漫的二人世界吧。今天我们去的邦哥岛，就是可以让你尽情的去感受慢生活最原始动人的一座岛屿。 OK， 接下来我们经由小船就可以从红磡码头进入到这座位于霹雳州西岸的岛屿。当船只乘风破浪的前往邦哥岛附近的时候，前进的时候，各位可以看见海渔人家的木屋沿边而建，几艘拖网船呢也是停泊在旁边的，这样的画面是在大城市当中你完全见不到的。听着海峡水声入眠，无时无刻可以玩沙吸水，说不定还可以看到出海捕鱼的船只。生活在这样的岛上会是你的梦想吗？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很多人都想逃离大城市当中的那种拥挤的画面，那种嘈杂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自己的心情也变得浮躁起来了。来到一座安静的岛屿，让所有的嘈杂全都消失。 在呼吸中，晕船在热闹中，孤单在人群中，觉得累，痛得颤抖的夏天。Thank you.

这场音乐会将由一流乐团的音乐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与乐团的青少年们同台演出，比邻演奏。音乐会的主题《大师与少年》呈现的正是音乐家们对小小音乐少年的关爱、帮助和支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23号在京联合发布2017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荐名单，《复兴之路》《岐黄》《择天记》《华簪路》等24部作品入选。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对当前市场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45家重点网站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各网站原创作品总量达1646.7万种，出版纸质图书6942部，改编电影1195部，改编电视剧1232部，改编游戏605部，改编动漫712部。网络文学以成长壮大为数字出版产业的重要内容。由王蒙担任主编的《太阳鸟文学年选十年精选》系列图书与读者见面。王蒙重新翻阅了近十年的《太阳鸟文学年选》散文卷和随笔卷，他感慨，重读这些当年选过的文章，依然让人或心潮澎湃，或黯然神伤，或感同身受，或心向往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带上你的好朋友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嘿，别说不疯，和云跳了舞，万一中哭，忘了就幸福。飞向天空，丢掉了所有苦，脚前一条路，再见吧孤独。Hello Hello， 心事长久心碎，梦见到了翅膀美不美？成双的梦，别自己走，总别只会说嗨，漂流向未来，有10000种碰撞的可能变成爱。你别说爱又嗨，漂流向未来，用篮球来融化那单飞的无奈，爱就要来了，快一些，快一些，快一些，不依赖这青春。抓住爱的魔球，跟命运走，和时光交手，不担忧，还爱是未知数，别拿什么梦来召唤我的梦。 Hello Hello， 真心永远不灭，来迎战这平凡的世界。 Double Double， 双手一起触碰爱的魔球，总别只会说嗨，漂亮上未来，有10000种碰撞的可能变成爱。你别说爱又嗨，漂亮上未来，用篮球来融化那单飞的无奈。爱就要来了，快一些，快一些，快一些，不依赖这青春，不能拒绝，快乐多一些，多一些，多 谢安琪、吉克隽逸的《两双》。旅行的过程当中，心情就会是像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一样，这种躁动和这种快乐吧。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的是马来西亚的邦哥岛。邦哥岛其实真的很小，整个岛呢只拥有8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面积，所以来到这里进行环岛游是必做的一件事情。邦哥岛的西岸呢拥有着美丽的海岸线，北部呢是高山峻岭，东部可以说是写实渔村，而南部地区呢可以说是旺盛的乐趣，无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不同的乐趣。所以说来到这里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环岛了。由于北部高山峻岭处的道路呢是狭窄弯曲的，除非你真的是有意用最本土的骑车这样的模式去体验邦哥岛，不然的话还是建议各位选择粉红巴士进行代步。当然了，来到邦哥岛也要看一下美丽的海滩。在以前的时候呢，邦哥岛著名的金沙滩是一片有着细白沙滩面向海岸天际的绿海，也是很多游客前来的魅力之一了。现如今呢，附近的尼邦海滩也是因为有着蓝眼泪而闻名了。这里呢偏离游客区一点，距离呢也是比较近的，可以说远离人潮，让你可以独自的享受和海的宁静邂逅。在这里无论是游泳休闲还是睡一个午觉，都可以说是很好的选择。当然在这里你也可以很爱很爱某一个人。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他的确是更适合你的男子，你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 男人的很爱很爱你的状态跟女人的很爱很爱你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一开始你可能听起来怪怪的，但是越往后听越觉得还挺舒服的。 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要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知白。 同样的很爱很爱的状态，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感觉。这首歌曲呢收录在迪克牛仔2002年的一张专辑，叫做咆哮2002，是还挺咆哮的。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往的是马来西亚的邦哥岛，继续前行。接下来我们坐船去珊瑚岛，海滩附近呢提供着租船这样的服务，让各位可以去到海岸对面的珊瑚岛。珊瑚岛呢只是邦哥岛的一座小岛，岸边拥有着美丽的珊瑚群，虽然因为历经时代风霜而减少了很多，但也是各位可以一探海底的好地方。来到邦哥岛寻觅猴子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邦哥岛上抬头见猴子，低头见黄金啊，什么黄金？不要急着捡钱啊，不是那个黄金。岛上四周都可以有意无意地看见爬在屋顶上、走在路旁、架在电线上的猴子。这些看似可爱的猴子其实还挺具有攻击性的，想要喂食的各位切记不要超越防护线哟。哦，你一定会看见很多黑白羽毛的鸟类在这里到处飞翔，可能还不经意地停落在你身旁呢。这些鸟类长得也很有特色，上黑下白和奶黄色的这样的一个鸟嘴，可是也是这个邦哥岛的吉祥物的代表，叫做邦哥犀鸟，犀是犀牛的犀。早上呢各位可以在海岸一带发现它们觅食的踪影，如果想更近距离的去接触的话，可以到某一个指定的地点，可以亲自的喂这些可爱的犀鸟。这里每天下午6:30会准时的喂食、拍照和喂食，而这些喂食的服务是免费的。刚才我们听到了翻唱版本的《很爱很爱你》，翻唱的情绪和调调继续。下面这首歌曲很多人也很喜欢。 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狼人正在用和弦练习忧郁症，嬉笑的少女听着吉他旋律，在许愿时边巴洛克式的叹息。少女手中 听到这个版本，你是不是都忘记了九零蔡依林的原版是怎么样的了呢？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也可以是很惬意很悠闲的状态。 位许愿池的希腊少男少女们。记得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去往的马来西亚的邦哥岛到底长什么样。喜爱水下活动的朋友当然少不了浮潜这个行程了。各位除了可以租船出岛体验海上的风情之外，也可以到附近的山崖旁去观看一些自然石头雕像。这些自然石头雕像呢都很有意思，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造型奇特的大象，还有蛇头抽象石等等。到任何一座岛屿都希望体验最刺激的水上运动，当然到了邦哥岛也不例外。在这里呢，你可以尝试水上摩托、香蕉船等等水上活动，而且价位是很合适的哟。有人说到了海边要去看海上日出，当然少不了。每座岛屿呢都拥有着各具特色的海岸线，即使是望着同一颗太阳，也会体验出不一样的色彩和美感。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也可以在这里看出不一样的味道。走到此刻，有点饿了。这里的平民美食呢，都诠释出了海鲜的美味。无论是亚沙粉还是清汤面，店家肯定都会是以最新鲜的海鲜进行烹饪。除了可以吃到大餐的海鲜，在这里平价海鲜也是很美味的。花花世界有很多的美景，有很多的美食，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一起去体验花花世界。 有人开发当小姐，有人套牢在地点，有人快乐，有人难过，还有人爱耍贱。像总统家买菜券，想跟月光说再见，人们祈祷重复的新闻有一点改变。一样的谜样吧，洋人别搞得自己不像人，开开心就好，不用管他们。小女人还是女强人，小狼狗还是大男人，你我他都是一家人。听见明天每天总有好多新鲜，创意我最爱这个花花世界。听见明天每天永远都不疲倦，我们都活在这花花世界。受伤的白犬，好多虚伪的假面，人们的生活就像一出肥皂剧上演。喜欢美貌太肤浅，喜欢内涵不普遍，好多人都在等待所谓对的人出现。一样的名扬吧扬人，别搞得自己不像人，开开心就好，不用管他们。小女人还是女强人，小狼狗还是大男人，你我他都是一家人。好多新鲜，创意我最爱这个花花世界。明天明天每天永远都不疲倦，我们都活在这花花世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花世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花世界。明天明天每天总有好多新鲜， 任何歌手都不止一面，除了痴心绝对这样的情歌面之外，李圣杰还有很多很多的面，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花花世界这样洒脱帅气的一面。天晴的时候想要和你奔跑在暖风当中，下雨的时候想要和你共撑一把伞，就想告诉你我想让你陪着我。其实旅行也是一种陪伴，和你听风轻雨柔，和你看山清水秀，为你采的莲叶熬粥，为你摘了桂花酿酒，陪你骑着骆驼烈日下耳鬓厮磨，伴你提着橘灯夜色里挽手行走。你陪着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所以这种陪伴就让我们继续下去吧。愿我们都可以在带上音乐去旅行的路上找到那种陪伴的美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